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又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上堂嘅時間啦，咁啊浩輝繼續喺直播室啦，陪住大家聽音樂啦，學爵士樂啦，咁啊希望咧大家都會鍾意呢個節目帶俾大家嘅資訊啦，同埋音樂嘅。當然啦，有請我哋老虎功高嘅主講導師啦，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喺度 ，Alan 你好。 Thank you。 咁今堂咧繼續咧同大家咧去講下爵士樂嘅故事啦。今堂嘅主角啊 Pat Metheny 啊派特啦，我哋譯佢做咁。咁啊，都系咧一个都听咗有好几次出现嘅一个名称啦，咁样咁啊，又可以咧了解多啲佢啦。咁啊，首先啊，咁佢一定系一个即系劲人嚟噶啦 ，Alan 介绍得咁样，佢有几劲咧？不如就等 Alan 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样嘢啦，佢亦都系我哋少有系仲在生嘅爵士乐手嚟嘅，仲系非常之 active 嘅，仲好多好多唔同嘅演出嘅。咁佢真係可以一年365日有300場演出嗰啲嚟嘅。咁咧佢咧就Mystery 出世啦，咪1954年啦。咁我覺得有啲一定要提下就係佢細個時候威瑞士。 係。 佢咧16歲嘅時候咧就入咗間爵士學校，就叫 Berkeley。 嗯。 咁嗰陣時冇乜幾多爵士學校揀嘅啫。咁 Berkeley 係 Boston 嘅，波士頓嘅。咁嗰陣時佢入咗間學校咧。讀咗大概1個 sem 咁已經唔係好開心㗎啦。 即係半年左右啦。 係啦，咁跟住讀完之後即係都即係一年到啦，即係嗰個吉他嘅嗰個 professor 就話喂大家傾下偈啦咁。 係。 咁佢心諗唉死啦。 係咪成績太差？ 係啦，俾人踢出校都唔定。咁跟住人哋就問佢啦，喂你點呀讀得？咁佢話都 ok 啦，咁其實就唔係好習慣啦，咁人哋都知啦。 睇到㗎嘛。 睇到㗎嘛。咁跟住佢就話啊，咁好啦，咁我都明嘅，你讀得唔習慣，不如咁啦，你唔好喺度讀啦，喺度教啊。 等陣先，即係意思係請佢做老師。 係啦，佢就話，不如我請你做呢度嘅老師。 等陣先，幾多歲啊？佢嗰陣時 16歲。 十六歲入咗呢間學校一年左右，讀得唔好，跟住咩啊？我唔明喎，佢係勁得滯啊，定係點樣啊？ 佢真係勁得滯，因為佢嗰陣時已經行得非常之好。 係。 咁而嗰陣時候冇乜吉他老師啊嘛。咁佢哋又請唔到人，咁我又覺得喂唔係喎，呢、這個唔應該喺度讀，應該喺度教 喎、哦。即已經睇得出佢嘅潛質係咁高啦。 係啦，睇得出佢潛質咁高，咁佢就話喂，不如咁啦，你就喺度教啦。咁佢就呆一呆，咁發生咩事啊？即係 係好似我頭先嘅反應咁樣啦，我咪聽錯啊？ 係啦，係正常嘅，佢都係咁樣，佢呢個反應都係發生咩事啊？咁然後佢就話好啊，點解唔好啊？好咁跟住喺度教。咁然後咧，佢就係16歲咧，就已經喺 Berkeley 度即係做 professor。 係。 咁嗰陣時有好多嚟學吉他嘅人都話：有冇搞錯啊？我入嚟學吉他，教我個仲細過我。 唔服啊！ 即係都有㗎。咁但係問題係，佢都教出好多個好出名嘅人啦。即係唔係教咗好耐啦？佢都係教咗1年到就走咗啦。 嗯。 咁嗰陣時咧，除咗係教吉他，都同好多好出名嘅樂手咧。是去做 tour 的。咁包括其中一個就是 Berkeley 裏面一個好德高望重的老師叫 Gary Burton。咁 Gary Burton 是一個 vibraphone player, 即是鋼片琴。 嗯。 亦都是非常之令到即是影響那些新一代好重要的人來的。因為他退休前呢仍然是不斷地跟一些新的學生呢去 tour。 是。 而比他帶過的學生全部都出曬名的亦都是。 嗯。所以他是。升級導師啊。 升級導師之餘他貢獻很大，同埋他不是只是導師那麼簡單，他自己的音樂都非常之出色。 嗯嗯。咁啊 ,Pat Metheny 能夠跟大師有合作啦，有交流啦，咁樣。即是對他日後可能即是在爵士樂上面的發展都應該即是得益很多㗎喇。 咁他的發展當然是得益很多啦。咁譬如他拿到一個好好的唱片的合約，是就是 ECM。 是。 咁 ECM 是一個德國的唱片公司。 是。 咁你可以說爵士樂依家其中一個即係三大裏面啦，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嚟嘅。 係。 咁係非常之多 產量嘅，每年都咁，而且每一隻都係精挑細選嘅，嗰啲 artist 都好犀利。 係 咁，而且佢亦都俾好多錢同埋機會啊，或者係好多有啲空間啦、啊，就俾嗰啲樂手去做佢哋嘅唱片。 係 咁，而嗰陣時 Pat Metheny 22歲嗰年咧，即76年，咁佢就整咗佢第一張嘅個人嘅 album 啦。 哦，22歲就第一張。 係啦，咁嗰隻碟就叫 Bright Side Life 啦。 嗯。 咁而裡面嘅樂手咧有 Jaco Pastorius 啦，即係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喺Weather Report 裡面嘅 bass player， 咁而另外一個就 Bob Moses 一個鼓手啦，咁而呢一個組合呢一、這個 trio 啦，其實咧就係、是、合作過呢一次嘅啫， 係， 即係佢之前當然啦，都即係都有玩好多唔同嘅演出，但係錄碟嘅話咧，呢、這、一個組合淨係合作過一次啫， 係， 咁而呢只碟咧個感覺亦都好得意嘅，就係唔係以前嗰啲爵士樂咁樣有啲。即係 swing 啊，叮叮叮叮叮嗰啲冇嗰種嘅元素喺裏面，係好 straight 啊，我哋叫做或者 even eighth note， 即係嗰啲叫做好 平均、 平均嘅，係啦，就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係 swing 咁樣摁嘅。咁而且佢哋嗰啲歌全部都係 Pat Metheny 自己作， 係 咁，然後有少少 country 嘅味道喺裏面添。咁而呢一種爵士樂咧，嗰陣時亦都係好新派。咁你諗下70多年，其實已經係 Weather Report 之後， 係即係有啲 fusion 啊、jazz rock 啊嗰啲 電子嘢啊，係啦、jazz rock、啊。 咁佢就唔係行嗰個路線。 佢唔係行嗰路線，佢仍然用啲好 traditional 嘅方法嚟玩啲咁嘅嘢，但佢又唔係 traditional 到叮叮叮叮叮咁樣嚟 swing， 佢冇喎。咁而且佢有 Jaco 啦，一個電 bass 嚟嘅，幾特別嘅一個組合。咁佢呢只碟咧啱啱出嘅時候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好賣嘅。 嚇！即係佢呢個咁特別嘅做法，冇幫佢學立雞群不得止，更加係唔好賣。 係啊，你諗下嗰陣時係唱片業叫做多人買嘢買碟嘅時候啊，佢都係賣到800張到。 哦，都真係少喎、 啊。都少㗎，講真，即係我係賣得多過佢㗎，即係我贏咗佢㗎。你諗下，仲要佢已經係即係。有個地位喺度， 係咯，一個咁勁嘅人，即係當時嘅人就好唔受落佢呢種嘅 style 啦。 其實冇乜人留意啦，我唔係話又冇人話，即係 Miles Davis 嗰陣時係有人投訴啦，即係有人鬧，有冇搞錯？你整個 second grade quintet 啦咁樣啦，咁佢就冇人鬧佢嘅，因為鬧佢嘥氣，因為冇人留意，咁佢就都有唔開心嘅。咁但係不過我哋點都好啦，先聽一聽呢一隻歌 《 Bright Side Life》。 有幾唔好聽先 係啦 咁啊，先聽咗一首咧，即係Pat Metheny 啦，一個好唔賣得嘅專輯入邊嘅其中一首歌啦，咁樣。咁啊，唔知啊，聽完之後你嘅評價又係點咧？咁啊，無論如何，先欣賞咗呢一首歌先。呢、這個時候啦，咁我哋又轉一轉啦，聽下其他類型嘅音樂。翻嚟之後咧，我哋再了解多啲 Pat Metheny 嘅故事。 All Around Jazz。 嚟到 All Around Jazz 啊，咁今次咧講咗咁耐書啦，有少少肚餓，想煮下嘢食，咁啊填下個肚，咁啊有啲精神咧先繼續上堂噶嘛。咁啊問下 Alan 啦，煮嘢食你中唔中意啊？ 我唔煮嘅。 咁啊今堂可能係一個難題啦。我正想問你煮嘢食嘅時候，即係我一好開心啦，喺度啊煎炒煮炸咁樣啦，都想有爵士樂陪住我喎，咁樣。是不是真的沒推介呢如果這樣 咁講我都有煮嘢食嘅。 係。 我最叻係煮咩呢 就是煮杯麵啦。 煮杯麵,ok, 欸咁會唔會即係啱啱好一首歌嘅時間就煮完喎。 係啦啦咁呢一個就係我揀歌嘅原因啦。 係。 咁我呢通常呢煮杯麵呢就你知通常煮杯麵三分鐘。 三分鐘啦係啦。 係啦咁三分鐘嘅時候就即係如果我只要搵首歌三分鐘之內嘅咁就 ok 囉。咁所以呢嗱大家如果有聽書嘅話呢都知道我曾經講過以前嘅錄音呢係只係三分鐘之內要錄完嘅。 即係錄黑膠嘅時段。 冇錯啦因為嗰、那個 技術 嘅限制啦係啦咁所以三分鐘之內。咁而呢我又比較講究啲嘅呢杯麵上即係我就唔鍾意三分鐘嘅。 太淋呀嘛。 三分鐘太淋裡面係咁兩分半就好啲啦其實再短啲仲好。咁兩分半啊 唔熟喎驚再短啲。 其實我得㗎我好珍惜啲好淋嘅麵嘅。咁如果食杯麵有一陣啦咁好建議大家聽返首Charlie Parker 啦、有個年代就係兩三分鐘到啦咁佢一首 Donnelly 啱啱好兩分半準備好未啊各位嗱攞定個杯麵。 得未得未好未得未。俾多五秒大家五四三二一好準備聽歌六杯麵。 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Jazz 試學 Jazz Talk 咁啊頭先呢就同大家認識咗即係 Pat Metheny 啦咁啊講到佢呢出咗一隻好唔賣得嘅碟啦咁啊相信呢佢即係音樂生涯當中呢一定唔會出一隻碟咁少啦咁啊之後嘅碟呢有冇幫佢挽回個聲譽呢 嗱首先呢要幫佢平反一下先啦嗱第一隻碟好唔賣得呢但其實個 quality 好好嘅即係我好鍾意依家好多人都會聽 都係等後人去發掘啦 係啦 但當時就唔賣得啦 係當時唔賣得啦但真係好嘅個 quality 當然啦 Pat Metheny 呢都有講過話其實佢自己呢就好唔鍾意嘅 哦係呀 佢覺得嗰陣時錄得唔夠好嘅咁但係佢亦都講過一句好成熟嘅說話就係話縱使我幾唔鍾意都好 或者即係佢覺得幾滿意都好，我永遠都錄唔翻嗰個感覺。 嗯， 係啦，即係而家再錄翻呢隻碟，重新錄過冇意義㗎啦。 係，唔係當下嗰回事啦。 係啦，咁我覺得係好啱嘅。咁但係嗱，唔好理啦，我哋睇下佢下一隻點樣咯。 係， 下一隻就下年啦。 係， 1977年，佢咧就錄咗佢另外一隻碟，亦都係佢自己嘅名下啦，就叫 Watercolors。咁呢隻碟呢亦都係 ECM， 即係嗰間德國公司呢俾錢佢錄嘅。咁呢隻碟裏面呢嗰啲角色啊，即係有啲咩嘅人喺裏面呢，咁有鼓啦 ,bass 啦，就加咗個琴喎。 係。 咁個琴呢好重要啊，呢一個人一定要講啦，就叫 Lau Mace。 嗯。 咁呢一個人呢亦都係對佢之後嘅音樂生涯好有影響力嘅。 係。 咁而呢一個碟呢 ,Watercolors 呢，佢嘅即係以我覺得啦，仲比之前嗰隻再成熟啲， 係 仲好聽啲， 即係隔多一年就再好啲啦，即係技巧上啊、音樂風格上啊都再好啲嘅，你覺得？ 所有嘢都好啲，我覺得係啊，真係係好顯著嘅一個進步。 係， 但係可惜咧，賣得仲衰，得七八隻， 衰一次都唔夠住，再衰多次。 係啊，即係佢賣得真係都頗衰啊，即係呢兩隻碟嚟講。 個原因係咩呢？ 其實我諗大家都仲係好唔係好認識佢啦嗰陣時，咁所以佢其實咧錄完嗰隻碟賣得唔好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幾灰心嘅。 係 一來佢嘅mentor 啦，咁亦都係佢嘅 band 嘅 leader 啦，即係 Gary Burton 以一個即係叫做前輩嘅身份就同佢講：你唔好唔開心， 嗯、 你隻碟唔好賣啊，或者冇人未有人聽咧，係只不過中意你隻碟嘅人未出世啫。 哦， 咁佢曾經講過呢句説話，我覺得呢樣嘢係哇～ 都好鼓勵性， 好鼓勵性，同埋亦都係啱嘅。 係， 因為佢之後落嚟嘅日子就真係非常之風光啦。 最緊要呢個說話係即係確定咗，其實你玩嘅嘢係冇錯嘅， 冇錯， 只係未有人鍾意啫。咁都係一個肯定嚟嘅。 同埋呢一樣嘢即係話俾你聽，你嘅音樂係行得好前。 係， 你行得好前，永遠就係有好多人未必跟得到你嘅步伐。 係，唔理解。 係啦，跟唔到你嘅步伐唔代表你錯，但跟到你嘅步伐嘅人係好少數，或者好識嘢嘅人。咁所以證明就係要時間囉。所以其實做創作嘅嘢就係、如果你要行得好前嘅話呢，你就要接受到一樣嘢，就係好有可能人哋未 get 到。 嗯， 咁但係時間會證明到嘅。 咁又聽完呢一隻屬於即係唔賣得啦，唔成功嘅碟嘅歌啦，咁樣咁我就好想問啦，究竟佢有冇出過碟，或者有冇啲其他嘅計劃啊 project 啊，係即係真係終於成功啦咁樣呢？ 嗱，咁我哋呢用咗好多時間啦，就講到好似佢好唔成功咁， 係囉。 但我想同大家講呢，佢係呢呢個爵士樂嘅歷史裏面呢其中一個最成功嘅人嚟嘅。 係。 即係唔好講話佢賣得多唔多嗰啲先啦。你就咁講 tour， 佢可以一年365日有300場，有時超過300場嘅 tour。 即係差唔多每日一場。 係啦，或者我再簡單啲講一句，佢係少數呢喺地球上呢可以玩爵士樂買到豪宅嘅人嚟嘅。咁樣會簡單啲囉我諗。 係、okay. 啦。咁所以呢就千祈唔好睇小佢，即係佢係一個極度之少有嘅成功嘅爵士樂手。咁 當然頭先嗰兩隻碟係前設嚟嘅啫。 係啦，即係純粹一個細個，即係每一個人都必經歷必有嘅經歷嚟嘅。咁但我都想有個反差就話俾大家聽，即使佢咁成功 佢細個時候咧都係有啲辛酸嘅歷史嘅。 係 ，OK， 嗱，咁啊開始成功個位由邊度開始咧？ 咁佢經過咗呢兩隻碟之後，咁佢尤其是第二隻碟，就1977年嘅時候，佢認識咗一個鋼琴手叫 Lyle Mays。咁呢一個鋼琴手亦影響佢好深遠。咁 Lyle Mays 係咩人咧？其實佢咧好慶幸咧，就係我學校即係North Texas 嘅學生嚟嘅。係。咁嗰陣時咧，佢就喺我哋學校就已經係一個好好嘅、好出色嘅鋼琴手。咁嗰陣時，我哋學校嘅 professor 啦，就叫 Dan Hurley 啦。咁佢就好出名噶啦，就喺教育界又好，自己音樂界都係啦。咁嗰陣時 ，Pat Metheny 就問 Dan Hurley 啊，就話：喂，你哋有冇啲好嘅鋼琴手介紹下啊？喂，整過嚟啊！我想試下用鋼琴手啊！咁 Dan Hurley 就介紹：哦，唔使問啊，用呢一個啦 ，Lyle Mays。我間學校一個好出色嘅鋼琴手，咁咧就介紹咗佢俾 Pat Metheny， 咁 Pat Metheny 咧就用咗佢啦，就喺 Watercolors 啦呢隻碟啦，咁之後就覺得喂不得了喎、好好喎、跟住落嚟嗰段日子咧，差唔多即係20-30年都跟佢， 都預埋佢啦， 預埋佢玩，咁所以咧嗰陣時1978年，即係 Watercolors 之後嗰年啦，即係一個 Pat Metheny 嘅一個 band 啊，叫 Pat Metheny Group 就成立啦，咁呢隊 band 咧，我認為靈魂人物咧一定係 Lyle Mays，因為佢之後落嚟，去到2000幾年啊，都係用 Lyle Mays 嘅，唯一一個冇變過嘅一個樂手。咁而 Lyle Mays 咧，亦都係幫佢做過好多，譬如編曲啊，大家一齊作過好多歌啊，即係一個長期合作嘅一個夥伴嚟嘅，亦都影響咗佢音樂好深遠，我覺得。咁而嗰陣時咧，佢就同 Lyle Mays 咧兩個就加埋其他樂手啦，咁啊大家咁樣去唔同嘅地方 tour 啊，咁嗰陣時即係都幾開心，我都聽得出嗰陣時佢係即係彈啲好細嘅場啊，但係去曬成個美國啊咁。咁而去到即係我哋係 fast forward 啦，去到佢之後就好多錢啊，好多成功啊，好多 budget 啦、咁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嘗試，而我亦都係欣賞 Pat Metheny 嘅一個地方，就係佢不斷咁樣去試新嘢。咁而有一隻碟啦，就叫做 Way Up。嗱呢一隻 album 呢就非常之犀利嘅，我一定要睇一睇。咁但係就冇可能播俾大家聽啦。點解呢？因為呢佢呢就總共有4 part。即係4個部分啦，每一個部分都差唔多10-20分鐘長，咁而全部都 connected 嘅，即係全部都連係住嘅，所以係非常之複雜啦。而成隊 band 咧亦都係 rehearse 得好好嘅，即係佢彩排到係完全完美無瑕嘅。咁唔係淨係呢一隻碟喎，咁另外有一隻碟咧我都好推介俾大家聽嘅，就是、叫 One Quiet Night。咁呢一隻碟咧就係佢有一晚就攞起支木吉他。就喺屋企就彈，咁跟住就錄咗一扎歌，咁跟住佢就話攞呢一扎歌嚟出隻碟囉，咁 就係嗰一晚。 咁然後呢，最後啦介紹埋啦，咁呢就2020年呢佢出咗隻碟叫 From This Place， 呢隻大碟呢其實呢就佢嘅一個quartet嚟嘅，就呢一隻碟就好特別嘅，佢哋四個呢就錄咗音，錄完之後幾好啊，大家都好滿意啦，但隔咗2年後先出喎。 點解呢？ 點解搞咁耐呢？原來 Pat Metheny 覺得嘩真係錄得好好啊，不如加埋啲 orchestra 喺後面喎、咁跟住佢哋就請咗個人就編咗啲 orchestra 喺佢哋嘅 quartet 後面，咁佢哋都唔知嘅，直到隻碟出嘅時候先發覺嘩、原來當初啲 orchestra 喺後面 嗰2年時間就係加咗呢啲落去啦， 係啦，咁所以大家就不如聽聽佢裡面嘅一首歌，就叫 Same River。 OK， 多謝 Alan 咧，今堂同大家介紹啦 ，Pat Metheny 啦，咁啊時間都嚟到尾聲啦，咁啊講完拜拜之後咧，就會播呢首歌俾大家啦。咁啊，今堂希望大家咧都即係樂在其中啦，聽咗唔同嘅爵士樂嘅故事。咁啊，下堂做再見啦噃，咁啊同大家講聲再見先，拜拜。 拜拜。